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32集。 显然，这些鱼淡水咸水都能活，他们被恶龙施了法，游过大海到了内陆，成了传送的关键。而最后关卡的老人不知是什么身份，搞不好知道这一切，所以弄了这么一个百环任务。但这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恶龙竟然会说话，看见他们顿时大笑。 来得正好，我被关了500年，今天刚冲破封印，你们就来给我送点心了。 金色的公告刹那间传遍全服。 烈焰梵天，恶龙现世，玩家王梦伴侣救赎情人发现恶龙严迪斯，请各位英雄前往镇压。 我去， 龙，幽梦大陆出现的第一条活生生的龙啊，长什么样？ 这样。 众人急忙看了看方景行发来的截图，为贴合游戏的风格，这是西方世界的龙，背生双翼，看着威严霸气，结合公告应该是火属性的龙。每个中二少年都做过打龙的梦，他们见大佬喊人帮忙立刻过去了，见两位大佬已经扑街，而恶龙正立在山头眺望着远方，好像随时都能飞。江晨和方景行见到他们便原地复活了。 能加几个人？ 100。 懂了，跟世界 BOSS 似的。 几位帮主心里有了数，利落的点齐人进队，由玩着战神的江晨开怪，杀气腾腾地冲向他。20分钟后，打龙大军扑街，尸体摊了一地，尤其壮观。 太狠了，这攻击也太高了。 要不大家躺着聊聊天？ 这个可以有。 走吧，继续。 众人爬起来，再次冲过去。半小时后，全员扑街。由于这是死的第三次，系统给了一个通知，恶龙刚冲破封印，身体虚弱，如果48小时内还没被镇压，那他就会飞向游梦大陆，到时候具体在哪儿就是未知数了。众人立刻顾不上聊天和抱怨了，起身总结经验，开了第三场，然后是第四场、第五场。打龙太热闹，大部分玩家都跑过来围观了，连杜飞舟和唐副董等老当益壮的人也都上了岛，论坛则开了同步直播的帖子，分分钟盖了几百楼。打龙大军这个时候要开第七场，虽然这条恶龙比世界 BOSS 难打，但他们毕竟有一个方队和陈神，大佬们也都在队伍里，他们第六场已经摸到了血红机制，现在只差最后一哆嗦。 激动，要不要说点什么？ 说什么？ 比如喊点口号之类的。 陈星应援，勇往直前。这样。 太他妈尬了。 说什么说，打他娘的就完了。 江晨伴着他们抽风般沙哑的呐喊上前开了怪，后续队伍在方队的指挥下有条不紊的杀怪，攻击全部砸在了恶龙上。终于只听一声怒嚎，恶龙在全服玩家的注视下逃回了山洞。紧接着那位老者 NPC 从天而降，把恶龙重新封印上了。金色的公告再次传遍全服，众人一起欢呼， 成功保护了游梦大陆，感觉自己干了件大事。 虽然我是围观的。 哈，我也是，见证一下也好。 热搜预定。 这回普通玩家还能赖上吗？ 明天就除夕了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 主城开宴，不见不散啊。 大年三十主城开宴，江晨中午去方景行家里吃饭时喝了点酒，回家睡了一下午，晚上就精神了。一家人照例坐在一起吐槽春晚。江晨看完谢承彦的节目，收到方景行的消息，便回房进了游戏。他们来的时候，广场已是人山人海，几大帮派都在这里开了宴，其他帮派的人也闻讯赶来，场面十分热闹，带着满满的年味。二人没有用小号，封印师和暗冥师并肩而来，般配极了。一行人笑着招招手，望着他们过来，一人塞了一杯酒。 两位大佬来了，干一杯。 游戏里的食物都是加状态的，江城喝得很豪爽，仰头就干了，看向一行人。 还差谁？ 差我哥和程岩，他们今晚也会来。 江晨点点头，和方景行找地方坐下了。十五分钟后，谢程岩和如初上线。众人已经说到除了家人健康之外的新年愿望了。江晨和方景行的愿望自然是拿到第一届全息模式的冠军。谢程岩走近一听， 我要再拿个影帝， 暴富， 越来越美， 换老板， 希望我追的坑全填完， 哎，愿世界和平， 身伟大， 脱单， 我收回之前的愿望，新年愿望希望两个人渣内部消化。 众人顿时大笑。除夕夜，本该正常回家睡觉的 NPC 都在街上，醉星城一如既往的热闹，流光和波光粼粼，静静听着玩家的欢笑，带着这份快乐流向远方。零点来临，玩家停了手里的动作，开始倒计时。无数烟花在天空炸开，漫天流火，天空归于安静的那一刻，只听人群传来一声大喊， 流光碎星赏金枪， 其余人不约而同一起喊出声，接上了后半句， 今生不悔，来游梦。